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又风骚又快活，梗系因为听住风骚快活人啦。我系小张张。 哇，系今日见到大家都着靓靓啊！晏啲我哋又会有活动同大家见面啦。呢一排有冇去搭呢、這、一个、 MTR？ 系嘛 系啊 ，MTR 嘅时候吓，搵到见到我哋咧，我都系啊，我专登去搵，但我搵唔到啊！ 我话俾你听。太子，我特登層層 曾經有同我講過話有幾個嘅，係啦，有幾個地鐵站嘅，即係如果希望大家有見到嘅話咧，同我影張相， 冇錯， 我冇，支持我哋， 好啊，好啊，好啊，整裝待發，一陣下晝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好重要嘅宴會， 梗係啦，聽日就同大家交代一下， 冇錯， 冇錯，冇錯， 好啊，陪你， 好啊，凌晨。 风骚快活人陪你一齐开开心心笑三个钟头嘅吓，廿五度嘅温水系湿度84%。今日星期四一样嘅爱好系列，一阵间正啊，十一点之后同你睇下电影，睇下电影嘅歌曲啊，我哋而家呢只歌。In the first degree， 我哋有呢首 Bananarama 嘅歌曲。今日骤雨下雨嘅下午嘅骤雨较多嘅，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气不稳定。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our， 三小时十点开始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三小时啊，风骚快活啦！人生咧咩阶段都系一个起点嚟噶，绝对唔会因为咧年纪带嚟任何嘅分别。咁啊，今日喺媒体度见到一个咧来自马来西亚嘅一个浪漫新闻。浪漫如果以前大家会觉得 结婚啦， 老年人 系 啦嘅浪漫又会系点咧咁嘅样？嗱，有一句说话叫闪婚啦，即系话识一个礼拜就结婚啦。你会唔会觉得佢哋太过心急咧？即系如果你识得，会唔会啊？即系你会唔会叫好咧一个礼拜？ 冇，我会劝 系啊。 如果是我朋友。 是啊， 嗯，但是如果故事中 如果不是我朋友就由佢， 系啊， 咁唔系点？ 唔系啦，唔关我事。咁如果佢两个成年人嚟噶嘛， 唔系 点 样都有机会幸福嘅，点样都有机会幸福嘅。你拍咗好耐拖，你先至啊谂咗好耐噶，你先至结婚嘅话，佢有亦机会幸福，亦都冇机会幸福，系咪先？冇得好，冇嘢好讲嘅。 分眼价都有机会幸福， 即系嗰晚先见先识嘅都有， 所以根本系冇得好讲。尤其是系爱情啊，嗬， 冇错， 爱情只可以四个字就系不可理喻， 盲噶。睇唔到嘢噶， 不可理喻咯，系咪啊？爱情啊， 真系， 甚至人哋话太理智就唔会爱嘛，即系样嘢好似一个分析家咁分析咧，就未必中意噶啦。咁但系咧，呢个故事中嘅男女咧，一个礼拜结婚，而佢屋企人好支持嘅，因为呢一个女主角咧系78岁一个婆婆，咁佢已经守寡咗，即系佢老公走咗40几年。 哇，咁好难得，哇！有时候屋企人可以好盲塞噶， 系啊， 唔关你事，但系咧又喺度就哇，你几多岁啦？你而家临老。 丑啦，觉得丑怪，可能有 其 实 关你咩事 啫？ 我只系觉得嘅就系佢追寻幸福嘅话，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系啊，咁个新郎哥系几多岁？ 细佢一年， 八十几岁， 哦，一年 啫， 即 系78同77， 非常好啦，唔好搞人啦。 但你就唔会觉得喂闪婚唔会啦，因为佢哋理论上 佢哋就要闪咯， 系啊，仲快添啊， 仲等啊，都唔知咯，今日都唔知呢个事。我其实有咁讲，你年纪细又点？你都唔知道聽日發生咩事， 即係所以話你78同77已經係即係難得揾到一個你真係喜歡嘅。 呢叫咩？黃昏戀啊，唔係叫黃昏戀， 都 唔止咯。係 咯， 晚頭黑咯，唔係黃昏。係啦，咁啊開心嘅。咁呢個婆婆咧已經有8個仔女啦，40几个孫。 係啦， 哇！佢生咁多嘅，15个曾孫。 嗰啲孫都 孫啫嘛，8个仔女除 唔係啲仔女都生得好多。 係啊，我咪話啲仔女生 成家人，認唔認得啲名啊？記唔記得曬40几个？ 认得 40几个，你都唔记得啦，系嘛？即系得一 班 咯，好似我以前一班咯。 系 我有啲唔记得噶。 系 我 哋 唔玩， 即系一个班房坐，坐咗一个班房喎，真系 啱啊！唔认得添吓，你 大 班 教 学 啊 嘛， 系 啦，42个。 咁啊，识咗一个礼拜咧，即系呢个男士咧，即系77岁嘅，佢而家嘅老公咧就主动求婚，咁啊，最后咧得两家人嘅支持，咁所以就等啦。佢咧，我已经守寡咗42年啦，而家所有我啲儿孙咧有晒自己。生活唔需要我噶啦，希望咧可以有自己嘅新嘅人生。 系啊，做得好啊，又唔使问阿妈啦，嗬佢哋。 嗯，点问啊？问米啊？ 喂，或者人哋仲健，或者仲健在咧，咁就要问阿妈啦。 就算佢 问下咯， 唔系78岁都唔使问阿妈，即系成年人都唔好少会问阿妈啦，系嘛？即系我谂，即系你过咗18岁以后都 18岁，你梗系要问阿妈。 20岁以后啦，即系20岁以后都可能都系自己意见嘅。啊嗱，年岁真系唔关事啊。今年2024年有一样好特别嘅，就环球小姐取消最高年龄限制啦。任何年纪都可以参加，咁所以阿根廷小姐今年将会去参加嘅咧系60岁嘅。 哇！如果咁讲嘅话，我哋亚洲小姐真系走得好前。 系啊， 嗰 阵 时候真系好犀利，如果唔系咁样，点会出到阿公姐姐？ 系啊， 同埋佢真系几靓女啊！你唔好话。 O K 啊，佢有一种味道喺度 嘅。你同我都冇嘅。 冇，一定冇。 味道 系啊，系 咪先？ 系啊，真系噶，真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系 好成熟嘅， 冇错。咩年纪都有佢嘅， 我觉得佢有啲中国传统女人嘅味道， 但系会唔会觉得咁样唔系好抵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即系年纪系嘛，即系对于后生， 我早几年你又冇， 即系嗰啲啊，你好难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噶嘛。后生嘅靓女同埋成熟嘅靓女就系两种味道嚟噶嘛。但系你将佢摆埋个箩嗰度，跟住大家一齐称，咁会唔会系有啲唔系好抵咧？ 同埋你而家个选系咪都系用以美貌做呢一个叫做标准咧？咁如果系咁，20岁同70岁嘅系咪应该 唔同嘅靓法噶？ 唔同 啦， 有啲唔同，有啲 智慧、学识、人生经验都唔同啦。 七十岁嗰啲好可能讲紧嘅就系话，即系佢话佢有皱纹得嚟嗰，但佢仍然系好有练力，系嘛？但系如果你讲紧嗰只即系后生嗰啲，就要摸学鸡蛋噶咯。咁你点同一只摸学鸡蛋同一个老蛋一齐摆埋一齐，话边只好食咧？ 卤水 蛋， 我都系中意食。鮮嫩嘅雞蛋， 唔係兩樣都好食，你明唔明啊？ 滷水蛋都係靚， 但如果你將佢擺埋一齊變為一個比賽，我就覺得有少少你好難拿捏，我應該要點樣選邊個出嚟咯？ 冇錯 啦， 嗱呢個阿根廷小姐係60歲啦，咁你知唔知佢擊敗咗最高歲數，即係佢嗰個地方啦嚇？ 是由18到73都有人参加，即是今年，而他是赢了的。咁60岁的他呢、啊、是一个律师，咁即将会代表阿根廷参加9月28号举行的国际环球小姐。 喂，其实而家60岁好多女士都 好 青春 好 靓好有味道。 冇错。 80几岁都仲 keep 得好好啊。有一次真的吓死我。 你去边度见到？ 我有一个 Auntie， 咁有一个 Auntie 呢就带咗有一啲就佢自己啲闺蜜。咁就大家一起食饭。咁就个个一个二个都喺度讲緊嘅，就係话即係究竟点样 keep 啊咩咁样啦。咁但係佢哋真係 keep 得好好嘅。即係呢样嘢我对于佢哋嚟讲嘅一生嘅事业囉，你明嘛。咁即係其实我真係觉得係原来真係冇丑嘅女人，只有懒嘅女人。 係啊。 你见到佢哋嘅就唔係话好夸张㗎。即係其实但係喺日常生活里面佢已经觉得就係 keep 住自己永远都要年轻，同埋嘅就係靓係佢自己嘅毕生嘅事业，佢亦都做得好好。好啦，咁跟住喺同台当中嘅话就有一个呢就唔识嘅。咁就即係啱啱新嚟，咁大家一齐食饭，咁大家互相介绍。跟住当然啦，侧边嗰啲一定喺度起哄，喺度你过嚟嘢食呀，你过嚟嘢食。咁就我哋估啦，系咪先？嗱，通常呢啲咁嘅位嘅话，你会点啊？ 由细估起， 我估细啲嘅，梗系估细啲。 冇错啦，你睇佢样似70，你就会估佢60，啱唔啱 先？ 听呢啲音噶，起码俾多十 咁啊，只系开心嘅啫嘛。 因为你要令到佢开心，同埋嘅就系你有得走盏啊！你 梗系啦， 一嚟佢爆好重， 你一嚟就话82嗰啲 搞，你又唔可以太多，但系亦都唔可以太夸张，即系话佢似30几岁咁嘅就，哎呀，你行开啦。 系啦，咁所以就假嘅会。 冇错，咁当时你就会话俾佢听嘅就，我当时我见到佢，我觉得佢系似呢一个即系60零70岁啦。咁跟住我梗系同佢讲嘅就，60岁60零岁出头啦。一直梗唔止啦，梗唔止。哎，你咁样讲，我真系好开心啊，妹妹。 诶，真系好开心嘅。 咁啊，就系讲下讲下嘅话，咁跟住就讲，原来佢已经85。 哇， 85。 但系佢个样望上去嘅话系似60岁开外。唔系话即系佢其实佢个年纪应有嘅嘢佢全部有，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觉得佢好高贵同埋佢好优雅，以及嘅就系其实佢真系 keep 得好好啦。佢唔系话嗰啲真系80几岁，但系觉得哇面皮掹掹紧啊，只眼向两边飞啊，即系佢唔系呢一只咯。 即系生理上都系 佢有嘅嘢，佢边佢有，即系佢嘅抌嘅地方佢又抌，但系问题佢唔系好抌。咁但系你又会见到嘅就系话，即系佢总之食嘢啊，样样嘢嘅话，佢好 take care 自己啊， 优雅啦，唔会狼吞虎咽啦，一啖 优雅啦，一个优雅啦，着衫啊，头发啦，咁样佢冇染自己啲黑头发，即系染白头发嘅，但系佢亦都即系靓得嚟嘅，就系即系佢可能天生嘅，一半白一半黑，我觉得好有型嘅， 系 即系佢就由得佢 右边黑， 唔系嘅意思，前边白后边黑，系咪先？ 傻仔， 钟无艳。 我唔识 嘅，一半白一半黑嘅意思咧就系，即系其实嗰啲头发里面夹杂住有啲白嘅头发，我觉得系好有型嘅，佢冇染。咁但系总之佢就系留长咗，即系都系嗰啲叫做清汤挂面头咧。我觉得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女人咧，有某啲嘅衣着打扮，又或者佢就系佢嘅发型咧，系会比较容易啲靓嘅。清汤挂面头，我觉得就系其中一种啦。 我觉得反而唔好留长， 唔好太 长头发， 系啦， 扎起去， 冇错。即系总之又未必需要扎起佢，即系清汤挂面嘅意思嘅，即系小丸子头 清清爽爽。 因为多数女仔嘅面型都会好睇嘅，尤其是你上一个年纪，咁跟住佢就系咁嘅打扮咁样，我就觉得哇好劲咯，85岁啊吓，完全讲嘢嘅就系又好有中气啦，个人唔会话即系老态龙钟啦，又唔会成日即系挂喺口唇边就觉得自己老啊或者咩，佢从来都唔会讲呢一啲嘢嘅，即系我觉得咁样系真系好好咯。嗱，再讲我会觉得佢就系男人。其实都好有型，即如果你能够跟随你自己嗰个年岁去作你应有嘅打扮，我觉得嘅话系可以好有男人味嘅。昨日我哋咪有讲女人味嘅，我觉得男人味都好值得讨论嘅话题。 千祈唔好阿老阿叔啊，即系着到成阿老咁样样，真系唔得。 即系比你实际年龄更老。 你觉得咧咩打扮？即系男人你要咩打扮会好睇啊？ 我觉得啊，牛仔裤， 恤衫， 然后一件背心。好靓，即系嗰啲英式嗰啲 背 心咧。 我又 唔 需要 背 心， 我觉得好靓，好型嘅。如果系够胆嘅，着对尖嘴嘅啡色皮鞋，哇，真系型爆。其实我已经系咁样打扮， 因为你已经去咗咁嘅年纪啦。 唔怪得知你咁有魅力咧。 你打扮 OK 嘅，你得到啊李志刚嘅肯定 加持啊， 俾我加持过你噶，你得啊 ，OK 嘅，继续努力啊你。 OK。 啱谈完嘅呢一首歌曲，10:29，翻嚟一晏少少会有答半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我哋嘅节目，冇人爱咯，我哋 Lady Two 见。温相对湿度85%，我哋翻嚟有10:3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今日爱好系列喺11:00出现，爱好嘅电影歌曲，你心目中又有边套电影歌曲系令你最难忘嘅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垃圾征费先行先试进行大约一个月，有参与的屋苑话，超过90%住户已经领取指定垃圾胶袋，但实际试用的住户只有大约20%，认为采用指定袋的住户数目并没有增加，但清洁工处理垃圾的时间就倍增。本身是柴湾连翠村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物业服务公司协会主席潘建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居民反映现时派的绿色胶袋容量相对原先用的白色垃圾袋较小，不足以承载原先的垃圾量。潘建良说，清洁工人要将试行的绿色袋和住户惯用的白色垃圾袋分开，亦要视察胶袋有没有穿烂，令到工作时间倍增。他们已经加派人手处理，但工人的休息时间减少，屋苑有向工人多付津贴作为补偿。 內地五一黃金週昨日開始，全日超過800,000人次出入境香港，其中入境的內地旅客佔大約180,000。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認為，昨日內地旅客訪港人次平了去年五一數字，如果不是受天氣影響，相信人數更多，亦相信有些旅客未必選擇首日假期來港。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酒店整體入住率理想，他認同深圳的酒店價錢比香港便宜，香港來往內地交通方便，旅客選擇回內地住宿，第二天再來港亦很方便。對於旅發局舉行煙火表演，崔定邦希望當局日後在宣傳上可以更清楚說明煙火表演和賀歲煙花或國慶煙花的規模不同，以及觀看的地點。所羅門群島國會舉行總理選舉，立場親華的前外長馬內萊當選。總督姆納吉公布，馬內萊在50名國會議員的不記名投票中取得31票，擊敗取得18票的反對派領袖韋爾。馬內萊說，人民已經發聲，呼籲尊重民主程序。他說，國家經濟正從新冠疫情大流行和2021年的反政府騷亂中緩慢復甦，政府很快會公布稅收、林業和礦業政策。馬內萊早前說，上任後會維持上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基礎，和所有人為友，不與任何人為敵。在上月的大選，沒有任何政黨取得國會多數議席。索加瓦雷宣布不尋求連任總理，他所屬的我們的黨支持馬內萊出選。兩大陣營在投票選出總理前，分別由需獨立議員支持。美國拜登政府和中國官員表示，美國氣候特使波德斯塔今個月將會在華盛頓和中國氣候特使劉振文會面，將會是劉振文接替謝振華出任有關職位後首度訪問當地。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說，劉振文將在今個月8至10日到訪華盛頓。波德斯塔年初接替前國務卿克里出任美國氣候特使，他和劉振文早前已經交談，但未曾正式舉行會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週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8,017點，升254點，成交金額385億。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8.11升2.7，恒生中國企業64.54升1.08，騰訊控股357.4升10.2，美團117元升7.5，友邦保險58.05升2.5。阿里巴巴75.15升8毫，商汤1.54升3.2，汇控68.6升6，南方恒生科技3.73升咗0.02，比亚迪股份223.6升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56.06。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2，人民幣7.241，英磅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經平均指數報38,299點，升25點。港金報21,690元，升100元。

食嘢嚟嘅， 唔系食嘢嚟嘅，唔食得嘅。但系有时有啲嘢咧，已经唔系你讨唔到我啦，系你即系点样可以解决而家目前嘅情况咧？咁就好多人 交袋， 胶 盒， 胶袋装住一啲嘢，你估系咩咧？ 胶袋装住环保嘅嘢， 系 嘛？ 系系同呢个地球嘅气候变迁有关， 同地球好多嘢嘅， 系啊，个气温同气温太热有关， 同气温太热有关，系嗰啲 系一代冰。一代冰，因为佢哋已经热到受不了啦，所以咧要买一啲冰。首先咧就系话 降温， 降温啦，自己要降温啦，食物要降温啦，同埋佢哋呢个电力局咧，一年前一开始咧顶唔顺啦。啊，当呢个一定恶性循环， 全部开一齐开， 系啦，风扇、冷气，咁于是咧就 prom 冇咗咯，于是咧 佢 系经常停电。佢哋而家两样嘢啦，好高温啦，46度啊，48度啊咁样啦，咁同埋经常停电啦。又停电，又冇任何嘅即系风扇或者冷气可以帮， 水深火热啊！ 咁佢哋而家 唔系你 话 停电嘅话，你又有风扇都冇用啊！ 系啊， 咁就话冇晒咯， 系 咯， 系啊！头先你话冇风扇啊嘛，即系其实如果你一停电嘅话， 咩 都冇咯，乜 都 冇咯， 除咗自己手摇扇之外， 其实我哋而家都好危险嘅。你有冇谂过我哋所有嘅嘢都系同电有关？ 啱啊！ 你一冇电咧，真乜嘢都冇噶啦。 仲有太阳能发电，即系如果真系仲有啲光咁样靠佢咯。 如果是这样的说法，他们为什么不去发展一些再生能源的一些 发电的方法呢？可能他们又未达到这方面的科技，我不知道。但最近呢，他们两样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经常是很热，于是他们只能用什么呢？泼水，即是自己泼湿的身。第二样 我们自己都会啦，有时你会不会的？ 小时候那时候。 不是的，我现在都是这样的，太热太热的话，我就会去冲凉。冲凉之后跟着就 OK 的了，你走出来不要抹到你自己的身干。少少湿湿地，跟住你吹风扇嘅话就好凉噶啦，可以。 我觉得冻添。 我到今时今日都仲未开冷气啊！ 哇， 系啊， 好嘢喎！你真系环保，我真系想颁个奖俾你。 瞓觉都唔开啊？ 唔开啊，唔使开噶。 夜晚瞓觉呢几晚凉， 系啊， 呢几晚 就唔 到， 系 啊，呢几晚。 我觉得真系心静自然凉。 诶，唔系嘅，咁我又觉得咁，因为同我住嗰个地方都有关嘅，系啊，我住郊外啊嘛，咁所以其实真系唔需要咯，唔需要嘅时候我就一定唔会开 嘅。你个地板系砖嚟嘅嘛？ 我个地板系嗰啲云石，系啦，所以系一跌到 好开心、好舒服嘅。 但系冬天就好冻。冬天咪冻咯， 热涨啲物啦，冬天可能就吓。咁另外就系啲人买嗰啲冰咧，而家已经升到咧7.1元啲港币，7.1元冰，面包都系2.2元啫。咁你谂下，即系一包冰其实可以买3包面包，但系对于啲人嚟讲，因为佢冇冰，啲面包都会坏，即系可能摆一段时间就已经坏，所以佢要买啲冰嚟雪住啲食物。 但系雪得几耐啫？嗬，咁热。一陣就融曬啦， 所以咪變成一個好嚴重問題。咁佢而家就停曬貨啦，甚至有啲朋友停工啦，咁樣即係叫做盡量捱得幾耐得幾耐。咁所以愛護地球真係好重要。頭先你話細個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冇人有冷氣，即係我自己屋企冇冷氣啦。咁細個用嗰啲咩馬神石啊、潑線啊、 竹席。 系啊， 好有用噶，其实 系啊，好凉噶。 我全部用翻晒呢啲方法啊，我买翻晒呢啲嘅讲紧嗰啲叫系竹席，冇错，竹席啦，竹席又有分两种啊，嗬，有一种嗰啲灭竹灭整嘅嗰啲系软身啲嘅，讲紧以前有一种嘅竹席嘅话系要 硬嘅， 硬身嘅，嗰啲系咪叫竹席啊？ 系啊，竹席啊。 咁如果我而家呢一只叫做乜嘢啊？ 我唔知你啊。 一条一条咁样就即系好似织。即系格仔咁样，藤只冇错啊，谂唔到系啦，藤只又有，竹只买唔翻啦。 竹席以前冇啦， 你有冇发觉其实竹席系最凉嘅？ 系啊， 我分享一下就系以前咧细个啦，屋企亦都冇冷气啦，咁其实亦都真系嘅。我谂可能呢一样嘢都系细个嘅身教，就算话真系好热嘅时候，都系尽量用晒所有嘅方法，都降温唔到啦，都系开凉咗间房就熄佢啦，就熄冷气，跟住就瞓觉嘅。点解咧？因为就有呢啲嘢帮手咯。嗰阵时我记得我以前咧就瞓竹席嘅，竹席同埋藤席有一样嘢唔好，就系会扯住啲头发。 痛 嘅， 系啊，有啊， 捉住啲手毛啊，夹住啲头发啦，咁样好似扯出嚟啊，咁但系真系好凉嘅。仲有一个方法就系点样咧？你冲完凉啦，跟住咧你要搽爽身粉啦，咁你要觉得就好凉啦，系咪？再加上我就系喺个竹席嗰度嘅话咧，用嗰啲水抹一抹佢。 跟住咧，哇！你一瞓上去，哇，不知几凉啊，仲可以用一啲少少嗰啲花露水啊，渗上去，哇！嗱，哇，真系你都咪话嗰种咁嘅感觉啊！ 我 童年翻晒嚟， 爸爸妈妈以前佢哋个枕头咧，再铺一块藤席仔， 系啊系啊系啊， 你哋 有 有时咧瞓到嗰啲滑晒滑捋捋，颜色都变， 嗰啲咧真 系 有钱 系啊， 有钱都买唔到噶，嗰啲就加咗啲人嘅油咧，你放上去咧就哇油淋淋，系啊，好正。 新嘅只唔好瞓咁啊，吉咁啊， 新嘅只翻嚟系要做一啲工序嘅，你系需要用砂纸，用一啲细嘅砂纸，系啊，因为我哋以前屋企咧就开呢个南货铺，咁所以其实有呢啲竹只同埋藤只卖嘅。好多时候咧，如果系你要买个新嘅竹只翻去嘅时候，你就一定要做呢一个工序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多时候你会见到有一啲吉嘅啲嘢就会走出嚟嘅。咁你就用一个就系磨砂嘅啲砂纸，跟住你散一散佢，养一养佢，搵啲水拨一拨佢，抹一抹佢，跟住咧，哇，好靓噶， 正好多， 同埋咧就。如果你真係用咗好耐嘅啲叫做藤席咧，又真係好好嘅喎，又接得埋啦，又收得好啦，同埋嘅就係其實你每一年可以拎翻出嚟用， 係啊， 不斷咁樣去重用嘅話，呢啲咪真係叫環保咯， 冇錯， 係咪？ 絕對係啊， 唔捨得抌㗎， 梗係唔抌啦， 好貴㗎，同埋好靚㗎。 你知唔知喺呢個夏天竹席嘅回憶裏邊，仲有一樣嘢咧？而家細路仔應該。好少会有噶啦，但系我谂你个个细路仔都试过，就系嗰啲叫叶肺啊，你有冇试过？叶肺咧就系都系颈啊，或者啲即 系 总之比较出汗多嘅地方。咁因为嗰阵时冇冷气啊嘛，又唔系咁多嘅方法令到你。 而家啲细路仔都有出叶肺噶， 有冇啊？ 有，啲细路仔唔知点解喐两下佢就成头汗噶啦。系啊， 但系我哋以前真系好普遍， 越热啊嘛， 系咪啊？ 中医咪讲咯，因为嗰阵时候我哋系飙紧或者成个人系嘛嗰啲。系啊，你又发紧肉啊嘛，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你里面会比较容易啲嘅就系会热咯。我嗰阵时候细个嘅时候系好似咁噶，我叫做奶过 P 啊， 奶过 P 啊， 搞系我同你讲过噶啦，我好得意噶，全身都唔会出热痱嘅，你唔使写啦。 唔系我记住，我惊你考 奶过 P， 奶过 P 嘅就系即系话荔枝鼻，荔枝鼻点解咧？就系我全身任何地方都唔会出热痱，净系出喺个鼻度。 咁得意。 成個鼻咧就紅曬嘅，就叫奶個 P 啦。咁其實有啲唔知，我唔記得嗰陣時候我阿嫲佢就會專登唔知有一啲白色嘅涼嘅中藥，我而家唔記得咩嚟噶啦。一夏天咧就一定係咁樣噶啦。 幫你擦個鼻， 擦咗個鼻白色嘅，咁跟住咧就俾你周圍走，周圍走，成個就俾人笑。 係啊，係啊，記得啦，記得啦。 我好記得噶，嗰時就叫奶果 咩咧？ 係啊， 葉肺水啊。 仲有嘅就係佢哋會煲一啲嘢俾我飲啦，就叫做薏米煲薏米，係啦，就揾嚟就去濕，同埋嘅就係涼啲嘅。咁所以咧細細個嘅時候咧，又有另外一個名叫做薏米水咯，因為我成日要飲薏米水同埋有奶果片。 薏米水係甜定苦定冇味？ 冇味嘅，冇味。 你中意甜咪加甜咯。 好笑噶，你細個有冇試過咁好得意 啊？ 但係好彩大個冇事咋。 夏天飲涼。茶咯，唔知点解， 系 紫草蓉咯，系嘛， 会煲嘅，系嘛， 苦嘅，啡色噶， 会唔会雪喺雪柜啊？ 唔啊，呢一次我枕倒咗去，我妈问我饮， 即系扎定我饮咗， 你唔中意饮噶？ 苦噶， 你加啲糖咯， 系啊，跟住我妈闹我，我蠢啊，我倒咗落个洗手盆度，我唔记得开水，啡干净， 喺翻晒树，超饮，即刻饮埋佢喺洗手盆度饮咗佢， 话你饮。 所以话地球健康几紧要呢，大家继续爱护地球啊！早晨，早晨，听紧风骚快人，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 again.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喜欢一个人。生活之中有啲人唔中意埋堆或者凑热闹，佢哋习惯独来独往，喜欢一个人。佢哋唔系太多朋友，对于感情比较冷漠，唔奢望人哋理解佢哋。喺好多人眼中，呢啲人被看成不合群。他们总是走于人群之外，似乎和人家筑起一道围墙。事实上他们不是刻意要疏远，只是在生命的长河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优秀的人独自成就自己。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居。这正是独处的三个状态，人生的三个境界。真正的强者独处时不慌乱，人群中不盲目，内心足够松容，从来不会害怕寂寞。沙毛曾经写过，他说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烈的友谊，因为令我少些负担，少些承诺。我不讲无谓的闲言，这令我觉得清畅。人间清醒大抵正是如此。随着年龄增长，终于明白有些所谓孤独的人、不合群的人，其实学会了为人生做减法。他们从来不会在人情里面纠结，不会讨好任何一个人，或者不会守得住每一个底线。这个经历岁月打磨之后的淡然，看开人来人往之后的清醒。蔡康永曾经讲过，我不认为太温暖是跟人家维持良好关系的最佳方法。如果人被温暖两个字绑住，就更加吃力了。不如做一个冷淡的人，学会冷漠，就可以成全温暖。半生匆匆而过，终有一日你会发现，岁月的列车滚滚向前。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人，可以陪你一程，陪不到一世。路终需一个人行。凡是靠自己的人都戒掉依赖，降低期待，看清现实。活成自己就是自己的屋檐。一个人都是千军万马，做自己的太阳，不需要凭藉哪个的光芒。这个才是真正的强者。不需再逢场作兴，有不在多，贵在真心。不必太过在意人家的眼光，活得开心便是最好。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无人谁能明白我？ 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林子祥谁能明白我快乐十一点钟。 好，一阵间我哋嘅爱好系列，哇，电影啊，里面有好多嘅插曲啦、主题曲啦，或者有啲好好听嘅一啲歌曲咧，都会令到我哋咧谂翻起咧一啲非常之正嘅画面嘅。一阵间以一首歌，以一套电影。 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得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一套电影，一首歌曲啊，咁啊喺爱好系列出现啦。咁有一套电影咧，系我印象中非常之深刻嘅，大家我估一定睇过啦，就系呢一个《Titanic》啦。《Titanic》里边，我唔知道你对边一幕咧最深印象啦吓，可能都会系最后佢哋道别嗰幕，即系当全部人咧浸晒喺水里边啦吓，好冻嘅天气啦，跟住咧 Jack 就沉咗落去啦，咁啊讲拜拜。其实咧拍呢啲电影咧，每一次我睇咧，我都佩服嗰啲叫做幕后制作嗰啲叫做 特技 工作人员，或者嗰个成件事系好难拍嘅，唔系就咁喺一个房间里边拍，因为全部人要浸晒喺水里边。咁啊，之前咧睇咗一个网上嘅片段，即系讲佢点样拍最后呢一幕啦。亦都有啲人留言话：，早知唔睇呢啲 making of 咯，睇完冇晒啲浪漫感觉添咁样。 唔会噶， 佢喺厂拍噶嘛， 喺厂拍嘅，咁 一个 大嘅水池嗰边 啦。唔到你真系个海拍， 唔系咯咁样。不过有时睇完之后，你会知道，喂，佢哋付出嘅系远远。辛苦过即系我哋想象之中，咁我睇一个 making of 啦，其中有一幕咧就系讲几个幕后嘅人员着翻嗰啲浮水衣啦，浸咗喺水里边，咁个访问就系、是：咦，点解你哋又唔系演员，你要咁啊？咁样，佢嘅答案就系、是：我要知道个感受， 哦、 我要话俾人听，我都得。你都要得，因为嗰啲 extra， 即系嗰啲叫特约演员咧，佢话要浸成十个钟喺水里边，咁你叫佢做，你自己试下，即系咪真系咁难受先？因为个水温咧系好冻，同埋你个人体浸喺水里边做戏咧，系唔系就咁样好似喺岸上做咁样嘅？好啦，咁另外一幕咧，头先讲到咧，最后佢咪好冻嘅，浸晒喺度，上个身眼眉啊结晒冰啊咁，咁就系用一啲特技搽一啲嘅佢哋嗰啲特技嘅 cream 啊等等啦，令到制咗一个冰 frost 嗰啲嘅样啦。但系因为佢要有一个位系要令到你觉得佢真系好冻嘅系咩咧？就系、是、佢每次讲嘢 喷烟 就要喷烟，咁点做咧？系开好大嘅冷气。最大嘅冷气、 哦、 要制造佢讲嘢，有一种热气喷出嚟。咁你谂下，一路浸喺水，一路拍呢一套戏，所以再听翻呢只歌，我觉得其实都同死差唔多，因为浸咗十个钟，再嚟过 camera， 咁跟住啲人就哎呀挣扎挣扎 ，stop， 咁又停翻，又企翻喺水里边。呢一幕好经典 ，A Rose 同阿 Jack 生死之别 ，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呢套电影 Titanic。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十点钟呢首歌，呢个星期四早上送俾大家。 好啦，最近咧，其实我自己咧都好开心，因为咧就系报读咗有一个咧就系电影配乐作曲家就系杜笃之先生嘅一个网上课程，讲紧嘅就系话有好多经典嘅一啲台湾作品啦，即系台湾地区嘅一啲嘅电影嘅作品啦，究竟咧系配音啊，或者系点解要揾嗰首歌啊，等等等等咧，有好多好多嘅资料，同埋有好多一啲值得去参考同埋了解嘅一啲嘢喺里面。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话电影同埋配乐以及主题曲以及插曲是不可分割的， 好紧要啊！带起成套戏啊！ 唔单止系咁啊，我试过有一次我睇呢个奥斯卡咧，佢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有时有好多音效都系好重要嘅。试想象，如果你有一个嘅场口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哇啲追车嗰啲场面啊吓，穿嚟插去，穿嚟插去，你试下你冇咗啲声啊！ 唔得咯，好似啲玩具车咁样。 系啊，即系你冇咗啲。 跟住你嘅咕嘅咕，你即刻感觉到有人追紧你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真系嘅。再睇翻有好多呢啲咁嘅网上课程，佢哋所讲嘅一样嘢嘅就系话，一套电影嘅成功嘅话咧，绝对唔系一个人嘅成功。 对啊， 其实系一个团队嘅精神嚟嘅。所以点解会咁中意电影就系咁解嘅？因为呢啲真系人同人之间嘅合作，发挥佢哋自己嘅所长咧，系会令到嗰套电影咧系特别令到你感觉到嘅，就系即系嗰份嘅热血喺里面嘅。我觉得系热血。嗯、即係做 做电影。好啦，咁所以咧就突然之间谂翻起一个嘢咧，就系、是、我会觉得有时一套电影里面可以用翻一啲老歌，又或者有一啲怀旧嘅场面，你会发觉嘅就系好抵嘅。你只要有翻一首台好经典嘅歌咧。啲嘢翻嚟噶啦，你唔使拍好多嘢，你明我讲咩嘛？咁你就好多时候就会系咁，好似系最近有一套嘅电影，我觉得嘅就系、是、哇，佢拣呢一首歌简直就系即系一绝啊！咁啊，讲紧嘅喺戏里面嘅话就系、是、一个场口啦，用紧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佢用咗有一个系比较夜总会式或者好 launch 嘅版本。如果系嘅话，大家都可以 feel 到嘅就系、是、夜总会嗰啲就系有嗰啲喇叭咩咩咩，又或者嘅就系你 launch 嗰啲。咁即系有一啲 organ 嗰啲声，明唔明啊？好简单嘅 啫。我感觉到夜总会俾我嘅感觉咧，就系社会嘅缩影，好多悲欢离合， yes、 又有啲欺压啊，总之乜都有啦。 咁其实我就好切合咧电影里面所讲嘅，就系话有一对相依为命嘅冇血缘关系嘅兄弟，全世界只有对方。在爸爸妈妈可能是抛弃自己的时候的话，就只是得他会去照顾我。一个人就哥哥爱上了一个女仔，但是爱在心里口难开，而对方要离开了。个细佬就很担心、啊、如果是哥哥他朝有一日如果他有了个家庭的话，他会不会离开我呢、 哎呀 好啦，咁当然啦，好担心呢一样嘢会唔会即系他朝其实都会变咗寂寞自己一个人咧、嗯。而两兄弟就抱住一齐跳舞，两、嗯、个人嘅话面向左右系咪？你见唔到我，见唔到你嘅喎。当你一抱埋嘅时候，咁啊喺个电影里面嘅话就会对咳哥哥佢究竟嗰个表情系点？细佬个表情会系点？两个各怀心事。 系啊， 而呢一首歌曲嘅话，真系令我即死。千言万语 是咩电影啊？ 辅导青年。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的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邓丽君经典名作《千言万语》。 回味无穷。 邓丽君的歌咧，即系你记唔记得黎明啊？小城故事啊，同阿张曼玉嗰度咧，又系好好睇啊！嗰个叫咩名字我死都唔记得。 甜蜜蜜。 系啊，哇！真系 唔系小城故事，甜蜜蜜系嘛？你讲张曼玉同埋黎明啊嘛？ 嗰首歌， 甜蜜蜜咯。 甜蜜蜜咩？我真 你讲紧嘅就系甜蜜蜜里面嗰套戏， 系啊， 套戏里面嗰只歌， 系啊系啊，总之系咪小城故事啊？我唔记得咗，反正都系好听，好好听。呢一套我今日拣呢一套戏咧，哇！我觉得系好，即系呢近呢廿年咧，好少呢一类嘅电影，让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咧勾翻起好多回忆，就系、是、那些年。 梁 山伯 祝 呢 台， 哎， 凌波。 好好睇啊！ 好睇 噶，你抡下啲歌词 啊！ 黐线劲嘅又系， 难道只斋记会输俾佢咩？ 唔输唔输，你后主等等，你有时间唔该大家真系睇翻 嗰啲词几靓啊！ 唐迪生先生， 冇错啊， 一住 真系中国文学嘅补充剂嚟嘅呢个。但我就唔係呢一個， 那些年， 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即係呢套戲大概十一二年， 咁耐噶啦， 2011年， 好耐啦， 好耐啦。但係呢套戲咧又勾翻啲好多那些年，那些年個個都用翻那些年，我好記得，即係當年呢套戲出咗咧，同埋呢套戲除咗個主題曲我覺得好好聽之外，仲有就係佢嗰張 poster， 我覺得超正。成班后生人就坐喺一个围栏嗰度，后边系蓝色嘅天空，我觉得呢个系好靓嘅。 这就是青春， 系啊，咁啊，大家有啲即系奇奇离离啊，即系有个着短裤啊咁样样。我谂翻起咧，其实我当年咧都有一张咁嘅相嘅， 吓咁大件事， 系啊，六年班， 系咪个样俾人查咗？有时你有冇见过啲咁嘅海报？ 或者画啲须落去，画啲须落去， 海报有啲样俾人哋搣咗只眼啊？你有张咁嘅相，诶，宇文其长，几时影噶？边个同你影噶？ 六年班，点 解要咁啊？ 唔系成班 一齐影嘅， 系咪旅行啊？都系旅行， 系啊，旅行第一次， 系咁黐埋去啊？ 唔使着校服，唔使着校服， 好 大 件 事，好开心噶！嗰日又晒到窿嘅，我好记得。咁啊，影咗张咁嘅相，跟住若干年后咧，有啲同学唔知点解。 有破绽，你六年班嗰阵时候影嗰啲相，应该见唔到蓝天白云嘅。 有， 应该系黑白嘅。 唔系彩色噶，我彩色噶，我个年代彩色噶啦。 对唔住， 我谂咗 有嘅，有嘅嗰时有嘅。 因为你谂咗几年班，你谂翻你讲啊嘛， 谂咗三次，系啊，真系好靓嗰张相。咁啊，随手摆埋一边。然后咧，后来咧，唔知点解咧，有啲同学咧嗌交喎， 即系旅行当中， 即系相里面嘅人闹交， 事后有人闹交， 剪咗个样佢， 乜都有啦。咁啊，若干年后，大家事过境迁啦，又唔系咩深仇大恨，即系总之有一次突然间嗌交咁。 以前系咁嘅， 系啊，唔知点解， 好快好翻噶啦， 系啊。跟住我觉得最好笑咧，即系好似你话斋，有个人剪咗个窿。即係 剪咗個頭嗰位， 咁咪就先咁講咯，係啊，啲眼可能俾人挖咗啊， 加啲須啊， 你覺得好開心噶喎，嗰時候咁， 係啊，好笑噶， 你咪幫我， 係啊，仲有啲箭嘴指住， 衰人咁樣， 死乜乜。 就好幼稚 啊！嗰啲辦法嗰陣係咁噶嘛， 係 咁噶嘛。但係咧，若干年後，大家即係講翻一啖笑啦，然後咧又揾翻兩張相，一個咪剪咗窿嘅，一個冇剪，就拼翻落去。 係啊， 哇，好浪漫，即係好似有種重修舊好嘅感覺。咁但係嗰張相咧，我覺得真係經典。 幾多個人啊？裡面 成班。僆仔，我諗 七個 啦， 係 啦， 就係好似呢一張相， 係啊係啊，但即係 exactly 唔係咁嘅角度，就冇女仔嘅，咁啊得幾個男仔傻瓜瓜咁樣喺度， 你就覺得你自己係柯震東係咪？ 我冇， 係有冇陳妍希啊？ 差唔多樣，差唔多樣。 同學話我似柯震東啫，點啊？ 你應該唔係柯震東，你係柯震西啦， 定係柯弟樣啊？柯咩啊？你到底你自己決定柯咩？ 我 大强， 我大 小强， 但系好， 我大 啊， 我大都好啦，系咪先？样嘢我大几好啊， 真系几好，因为 名叫柯麗，即係你嘅名我叫柯麗， 柯麗嘛， 柯唔柯麗先？柯麗，柯麗， 全拉咗柯， 係啊，但係好好玩嘅。 差唔多啦，掹嗰張相出嚟啊！我想睇下你嗰時候個樣係咪就好似上次？ 我搣曬啦！我 嘅相，嚇你搣咗佢啊？ 唔係嗰啲我。抌曬啦，好多咁嘢，我除非問翻人或者佢哋曾經擺上，我抄下先。 不過阿 Siri 又講得啱喎，嗰陣時好多相真係黑白噶，但係睇翻咩小學啊， 我嗰個年代就係彩色啦，已經 係啊， 啱彩色，有啲嗰啲彩色唔靚嘅，唔知點解， 同埋會甩嘅而家。 係 啊，擺得咁上下個黃 偏黃啊，偏黃嘅， 係啊，冇錯。 係啊， 但係就係嗰種黃嘅，你而家又做唔翻嘅咯。係 啊，同埋嗰本相簿係打橫嗰啲咧，我記得嗰封面係增光嚟。即系柯达而家冇咗噶啦，嗰啲相簿咧， 我都有试过有一本嘅啫。你知唔知系边个嚟？ 边个啊？ 梁允瑞， 香港小姐，香港小姐， 大瑞 系啊， 犀利犀利， 阿姐都有啊，大边头啊， 好多回忆啊！好，先睇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有关消委会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消委会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步骤確保個人資料受保障，違反私隱條例已經向消委會送達執行通知，指示消委會糾正和防止類似違規情況再發生。鍾麗玲指出，消委會的缺失包括沒有為遠端存取資料啟用多重認證功能，沒有妥善設定用作偵測和攔截網絡安全威脅的軟件，欠缺足夠保安措施，禁止或防止於測試伺服器內儲存個人資料等。公署提出多項建議，減低資訊系統被攻擊的風險。消委會去年9月公布電腦系統遭黑客入侵，被勒索50萬至70萬美元贖金，現職員工、前員工、家屬、選擇月刊訂購戶和投訴人等的資料可能外泄。安達臣道地盤前年林天晴造成三死六傷的工業意外，35歲地盤總承建商精進建築有限公司時任項目經理被控三項誤殺罪，案件今早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法官將案押後到7月30日再訊，被告申請保釋被拒，需要還押看管。35歲男被告簡浩佳報稱無業，他被控在2022年9月7日在九龍修茂坪安達臣道9號至11號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計劃的地盤內非法殺死3名工人。團結香港基金發表報告，預測未來5年私人住宅和公營房屋的年均落成量分別將達到19,100伙和35,000伙，超過長遠房屋策略目標。同時預計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將持續回落。報告根據最新的落成量數字預測，顯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有望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達成政府定下的目標，但是認為各界仍不能鬆懈，因為如果落成延誤情況再度發生，輪候時間只會輕微下降到 5.2 年。報告形容香港目前正步入土地和房屋供應收成期，建議政策重心從提單轉向提質，逐步提升公營房屋單位面積和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下周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09点，升346点，成交金额59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1升3.7，腾讯控股358.4升11.2，恒生中国企业64.84升1.38，美团118元升8.5。阿里巴巴76.05升7，友邦保险58.8升1元，商汤1.56升3.4，南方恒生科技3.76升1.34，汇控68.65升1.65，比亚迪股份224.8升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56.0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3，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8,263点。跌8点，港金报21,6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93.38美元，卖出23,32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嘅位置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口一段系较为车多噶。跟住提翻你啦。竹园凤德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竹园南村方向近双凤街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较为车多的。另外九龙湾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上二到宏照道交界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颈岭，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走光打 Lollytop，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步履追求，同披出星宿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咪你讲翻啲童年往事咧，即系想当年咧，我谂翻以前校园嘅生活，上咧一啲天主教学校咧，我相信你都要咧，就上一啲圣经课啦咁样，你要唔要啊？你都要嘅嗬 ，Bible 嗰样嘢系啦。咁有一位老神父教嘅，咁啊圣经故事其实对于我哋嗰阵时嚟讲，即系知啲唔知啲咁样啦。咁啊亦都 你 有 喎。 对于我对于我嚟讲吓，知啲唔知啲咁啦。咁啊，同埋咧嗰个神父好嘅，即系好认真。但系咧亦都嗰啲叫咩不苟言笑嘅，即系佢唔会追，即系嗰啲又好严肃嘅。 系 好啦，咁我记得有一次咧上堂问就，小朋友上帝边度嚟噶？点样嚟噶？咁样我鬼识答咩？咁样我记得一个同学咧就举手啊，懒醒。佢意思即系话懒醒，因为佢个答案 佢都唔抵得人到今日几多年。 佢即系佢上帝即系唔系人创造出嚟嘅。 系 佢答案系咩咧？系无中生有嘅咁样。但无中生有呢四个字系带啲 贬义 贬义咁啊，所以我哋哇声笑出嚟啊，俾神父闹咗几耐，仲记得。但系圣经故事变成一个歌剧，又会点咧？喺1973年呢一套《万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 嗰时就抱住一啲好奇嘅心情，上就上咗好多，听到啲古仔啦，到底讲咩嘅咧？咁戏里边真系唔记得啦，但系个情节里边嘅呢一首歌曲咧，喺戏里边有一个叫 Mary Magdalene 嘅角色啦。咁睇翻圣经系真系有呢个人嘅，就系、是、耶稣嘅一个追随者，唱出一首叫做《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Element 嗰个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讲个女仔遇咗个男人，带俾佢从来未有个感动冲动，好想认识，好想爱佢。歌劇啊！ 万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一道一首好听嘅爱情歌曲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you。 我觉得呢个自问自己真係一个电影嘅喜好者啦，喜好到去到一个地步呢，真係我唔知大家会唔会鍾意嗰套电影嘅话，係会买佢嘅 VCD 或者係 DVD 又或者原声大碟。 哇，原声大碟好正啊。 冇错，咁我最近呢开始就執緊啲屋企嘅嘢嘅时候嘅话呢，我突然间发觉嘅就係自己真係有好多好多嘅 VCD 或者係 DVD， 喺啲电影嘅 DVD。咁其实以前嚟讲嘅话呢，其实而家有好少人即係仲有在家裡有一個 VCD 機， 我沒有啦， 我還有藍光的碟機，我亦都有，所以就是有時間不中的話都會重溫一些，就是以前會覺得很經典的電影，你真的發覺是什麼類型的東西都有，所以在電影的世界裡面的話，我覺得即是光同影之间嘅嘢，但係真係能够带你去到唔同嘅世界同唔同嘅境界。 两个钟头沉咗入去。 係啊，你可以抽离你自己日常生活係咪，跟住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 代入男女主角。 好啦，咁我觉得呢一套电影呢，我最近再睇返，我真係发觉嘩，其实都几少係同类型咁样嘅电影㗎。咁当然我唔会先开嘅就係嗰个电影嘅名先啦。讲緊嘅就可能有好多朋友都未睇过嘅，就係讲緊一个嘅就係、是、苏联，你諗下喺未解体呀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其实係一个非常之神秘嘅地方。咁而讲緊嘅就係一个流亡去到美国嘅一位苏联嘅芭蕾舞家。佢喺一次嘅表演完之后嘅话呢，搭飞机嘅时候发生意外。跟住令到佢又翻去苏联。 哎呀， 咁啊同一个咧， 哎呀，我净系呢个前设已经好正啦， 一嚟已经系咁啦。你系咪你作为编剧，你咪觉得咁之后会发生啲咩嘢咧？好啦，咁啊同一个咧就系去到呢一个苏联嘅美国踢踏舞家，两个遇上 舞就应该系七八十年代 遇上嘅就系呢、這个，总之嘅就系、是、流亡美国嘅一个苏联嘅芭蕾舞家，芭蕾舞家系嗰啲你 classic 嗰啲啦。咁同埋嘅就系逃亡去到苏联嘅美国踢踏舞家，佢哋遇上，好记得嘅有一段嘅话真系精彩到咧，两个 battle。 点样 同一首歌曲，即系总之佢就攞个剧情机出嚟，总之佢就系咧揿着咗，跟住佢就系你有你跳你嘅芭蕾舞，你嘅即系 classical 嘅芭蕾舞，我有跳我自己嘅美国踢踏舞， 好正、啊。 两个亦都系咁样嘅话，大家喺度即系喺度斗，但系亦都惺惺相惜，亦都有好多嘢。咁我想讲紧嘅就系呢一套电影叫做《白夜逃亡》， 哇， 而佢呢一首嘅歌曲嘅话，亦都非常经典。每一次我听嘅话，都会起鸡皮。 All full of romance for someone that you met, and telling me how sorry you were leaving so soon, and that you miss me sometimes when you're alone.Do I feel lonely too? You have no right to ask me how I feel. You have no right to speak to me so.Just hold Separate Lives 啊，呢个歌名啦吓， 正啊， 好好听啊！ 你个唱功好啲喎、 啊、，Phil Collins、Marilyn Martin， 耶、yeah, ， 正正正， 好，马小强到你， 好，今日本来咧，我想拣一套我真系第一次约一个女同学去睇嘅戏，里面有一首主题曲我好中意嘅，可惜冇。冇 CD 揾唔到啫， 揾唔到嗰套戏咧就叫《墙内墙外》， 嗯、 我谂你有冇睇过啊？ 有，我识唱， 好好睇。 再一次， 哇，好好听啊！ 护我心心是块墙，无人能踏入半步，来我心上， 好好 嘢。有万流情，亦要向心内里藏。墙内外咩尽数秘密，诶咩咩又佢就系咁样啦。哒哒哒哒哒哒，我识唱，我识。 好嘢， 呢首歌系好嘢嚟嘅，墙内墙外。 就系呢一首。 Oh my god！ 因为点解咧？我。真係冇啊！佢冇呢首歌、 哎。 我第一次同一個 form three form four 度啦，約一個女仔去睇、 嗯， 裏面嗰套戲好震撼到我， 嗯、 就係、是、珠江佢有一個房間，佢有一套火車嘅模型喺度，喺、度玩嘅。突然間就有一日，砰爆咗。 嗯， 同佢女朋友飾演嘅咧就是胡因夢，我好中意呢一個， 好 靚好靚。結果冇呢個，我唯有揀。我第二套同第二个女仔第一次， 点解要换人啊？ 根本冇呢一首歌啊！ 哇，你竟然识呢首歌， 我 真系估你唔到、 啊。 就系呢一首， 真系识啊！ 突然 谂。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a halo of a street lamp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ha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 said I, you do not know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ing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三合三零上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先听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金钱与快乐，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英国，在那里住了一个孤独的老人家，没有仔没有女，身体比较体弱多病。年轻的时候，这个人拼命赚钱，搵就搵了很多钱。但到了年老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很豪华的别墅，但是非常之孤单，很寂寞。最后他决定要搬去养老院那里。他觉得母儿母女，起码我有钱，有人照顾，就继续过生活咯。既然即将要搬走了，于是决定将这个豪宅出售。哇，这个屋真是太靓，太有吸引力了，有意购买的人好像潮水咁涌嚟。因为这间建筑不单止靓，还有一著名的设计师的杰作。老人家开出的底价是8万英镑，好合理，好快价格一路升一路升，去到10几万英镑。购买的查询丝毫未减，还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地产公司好开心，今次呢单生意真系太好啦，仲不停劝嗰个老人家等下先，等下先，价钱仲会升嘅。对于呢老人家嚟讲，其实再多嘅钱又点？佢都系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咁住喺老人院过佢嘅生活，冇人同佢倾偈，冇人陪伴，所以佢根本唔介意嗰啲钱系几多。佢一个人坐喺梳化嗰度，心谂：如果唔系自己健康状况唔好，如果唔系冇仔女，他一定会宁愿继续住在这间度过大半生的房子里面。过了几天，在云云的卖家之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来看楼，小心翼翼地在家屋周围看完又看，转了很多圈，望下这里，望下那里，嗯，很喜欢，越看就越喜欢。但他知道价钱之后，走过来跟我老人家就说了：先生啊，我好喜欢你间屋，我好想卖它，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只得1万英镑。这个老人家好像听到世界上最奇怪的故事，因为这间屋的底价都开了8万英镑，现在个个人在那里争啊，在那里抢啊，在那里提高的价钱已经升到10几万英镑，只要他一讲 OK 得，就已经卖出，又怎会为了1万英镑而卖了这间屋呢？那个年轻人看到个老人家呆了，他好像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就说了：我虽然不够钱，得1万英镑，但是如果你愿意将屋卖给我的话，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就好像以前一样，你就是屋主之一，跟我一起每天喝下茶，看下报纸，散下步，我会陪你，好像你的亲人一样，天天都会开心。 相信我啦，我会用我余生继续照顾你，等你过得好好的。听完呢一番说话，老人家对眼睛闪出你嘅光芒，笑起上嚟，因为佢已经用咗一个虽然佢觉得唔代表啲咩嘅价钱，但系应承咗佢下半生余下落嚟嘅快乐嘅日子，而呢一样嘢比钱重要一百倍。由于呢个老人家先系屋主，佢话得就得噶咯。最后佢选择咗1万英镑卖咗俾呢个年青人。其他买家听到之后，吓唔系啩？我出到10万佢都唔卖，1万卖俾佢。不过后来当佢哋知道个条件，佢哋觉得哦，咁我明白啦，我都可能会。呢个年轻人怀住一颗爱人嘅心，成为一个演员，继续将快乐带俾好多人。他的电影、电视剧都是非常搞笑的，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就是这个英国著名的谐星 Mr. Bean。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快乐和金钱，你是会选择什么呢？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笑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不为何只准陪我做。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空，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失眠的我。 准忍啦。 肥强，乜嘈之巴闭啊？你唔系话要立志做隐世厨神嘅咩？而家又话唔忍？ 其实咧，我系唔想忍受饮食业个潜在危险啫。 唔想忍受，咁就一齐确保饮食业工作安全守则。想知多啲关于厨房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饮食行业工作危机处处，跟足指引做个叻叻大厨。我系 Kylie 孔慧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那么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只想对你说，最近的天气非常之差，行雷、闪电、落大雨，甚至冰雹，经常压抑着我们的生活。对于大人来讲，这些的声音、这些的画面都很得人害怕，何况对小孩子呢？这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暴风雨的晚上，行雷闪电，好像巨人在发嬲嗌咁样，那些闪电不停在窗外边闪啊闪，虽然熄晒灯，那些闪电睇落嚟更加恐怖。一个小朋友好惊啊，在黑暗之中就话啦：爸爸，爸爸好惊啊，快啲嚟啦！这个单身的爸爸凑住呢一个仔，平时已经好忙碌、好攰噶啦。但当个仔一叫嘅时候，佢冇办法，都系走过嚟话：哦，唔使惊噶，唔使惊噶，我会保护你噶。个仔就话：系啊，但系你唔喺我呢间房咧，我都系好惊啊，一个人瞓。过咗嗰个晚上，第日天蒙光，啊，个天好似好翻好多咯。佢同个仔坐嚟倾偈，佢问个仔啦。仔仔啊，记忆之中最美好的生活片段是什么？个仔就答：有一晚呢，我参加完童军聚会，你来接我回屋企。在路上边，你停低车，带我睇嗰啲萤火虫，好得意啊！听起上嚟好普通嘅事情，但呢个男人基本上都唔记得啦。估唔到个仔一路咁印象深刻，同埋觉得系最美好嘅回忆。跟住个爸爸就话咯：点解你觉得咁好、咁可爱、咁难忘呢？跟住个仔笑一笑话：因为嗰晚我以为咧你咁急翻屋企，唔会愿意停车陪我睇萤火虫啊嘛，点知你又肯喎、啊？哦，嗰个晚上真系好开心啊！原来对于小朋友嚟讲，小小事情已经系好大嘅快乐，但对于爸爸嚟讲，唉，呢啲事真系生活之中一个鸡毛蒜皮嘅事，点会摆喺心里边？有一晚。呢个爸爸咧工作嗰日做到好攰好攰，翻屋企上床就瞓。 突然之间个仔又叫：爸爸，爸爸，我想饮水啊！本来佢唔想理佢噶啦，哎呀，自己斟啦。但个仔不停喺度叫：爸爸，唔该，我想饮水啊！最后咁样嘈翻都系瞓唔到噶啦。于是佢唯有带啲怒气起床，斟咗杯水俾个仔就话啦：我好攰啊，嗱，唔准再叫噶啦吓。跟住自己就翻入房继续瞓觉啦。但系点知瞓瞓下，哦，又听到个仔喺度叫咯噃：爸爸，爸爸，我想去洗手间，我唔敢一个人去啊！爸爸，爸爸，你可唔可以同我去洗手间啊？爸爸，爸爸。冇办法啦，如果唔带佢去，可能后果更加严重。于是佢呢就带住个仔去洗手间，等佢解决完之后，又带翻个房话：嗱，我瞓噶啦吓。隔咗冇几耐，个仔又叫：爸爸，爸爸。今次佢伏一声踢开张被，好嬲咁样冲入去：点啊？你究竟瞓唔瞓啊？你仲想要啲乜嘢啊？佢咁大声，吓到个仔呆咗。跟住过咗一阵，先小心翼翼咁话：对唔住啊，爸爸，我只系想同你讲，唔该晒你啊，我爱你啊。呢个男人当场呆住咗，然之后走埋拍一拍个仔：好，我都爱你，乖乖地瞓。拧转面，眼泪流咗落嚟。有时做父母再辛苦，只要听到爸爸。妈妈，我爱你啊！所有所有的辛苦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快到12:30，听紧风骚爆人，翻嚟有大半嘅新闻啦，吓财经消息，然之后继续翻我哋嘅节目，仲有半小时就会有 Dr. Eric 同我哋讲啊猫猫狗狗宠物嘅知识嘅。好啦，先听12:30新闻报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广东梅大高速公路寻日凌晨发生的路面塌方事故，当局截至今日清晨发现23架汽车陷落，36人死亡，30人受伤，伤者无生命危险。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現場救援傷員救治，及時排查處置風險隱患，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維持利率不變， 在本港，汇丰银行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在 5.875 厘不变。另外，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亦维持不变。消委会电脑系统去年被黑客攻击勒索，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相关调查，认为是消委会的缺失导致超过45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已经指示消委会纠正和防止类似情况再发生。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未有启用多种认证功能是导致事件的重要原因。消委会回应说，对于公署指出的不足之处和提出的建议深表重视，在事故发生后已经积极采取即时行动纠正问题。消委会亦正完善其资讯科技政策和工作指引，同时正委托威胁侦测与应变服务供应商，以加强抵御网络保安威胁的能力。内地五一黄金周昨日开始，全日超过800,000人次出入境香港，当中入境有467,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大约180,000，出境人次大约340,000，香港居民占超过190,000。有旅游业界和零售界都认为首日黄金周访港人数理想，如果不是天雨影响，相信会有更多人来港。不过有酒店业界预料，由于国家宣布对多国实施免签证或单方面免签，同时增加航班，未来内地客经香港出外数量会减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55点，升392点，成交金额641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26升4.2，腾讯控股359.8升12.6，美团118.7升9.2，恒生中国企业65.02升1.56，阿里巴巴76.15升0.8，友邦保险58.95升1.15，商通1.56升3.4，南方恒生科技3.74升1.46，汇控68.6升0.6，比亚迪股份225.6升10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56.07，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3，人民币7.242，人民币系7.238，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8,275点，升1点。港金报21,6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0.12美元，卖出2,32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 石山街，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喺身边嘅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佢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乐搵唔搵到适合嘅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当捉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意义线1-8-2-2-2。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啊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呢我哋会有呢一个 pet pet 即係宠物嘅时间啦，又会有即安劇嘅。咁今日呢啱啱多啲女呢同佢狗倾偈。咁所以不如我哋而家返嚟再搵佢。好嘛 ,ok, 好嘛，喂行埋一边啦，先听呢職业安全短劇嘅。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職业安全广播劇现在开始。 变成忍者奇侠啊！我变，小牛姑妈，你见唔见到我啊？喂，你个样好蠢啊！ 哎呀，天气越嚟越热啦，喺雪柜度攞个大西瓜食下先啊！哇，好大个、啊，快啲食完，快啲收翻入去雪柜，再入边嗰度先，费事俾只肥强偷睇到，跟住攞嚟食啊！ 小牛姑妈，喂，你真系见唔到我啊？咦，我呢件隐形战衣真系掂喎，着咗佢就会隐形啦，跟住发达啦。好，等我企高少少，睇下有咩效果先。 咦，嚿西瓜点解会有粒核嘅咧？哇，仲有咁大粒添，真系奇特啦！到去边度先好咧？ 吐落我度一笨， 吐咪吐，你话噶？ 冇吐啊！喂，四啊，姑妈。乜我隐形噶嘛？你真系见到我嘅咩？ 梗系见到你啦，不过你几十岁人啦，一直都唔生性又唔长进嘅，所以我当你透明，你明唔明啊？ 明，不过 Sarah 姑妈，你咧误会我啦，我其实跟紧一个大师傅潜心修炼烹饪大法，做一个隐世厨神啊！你哋又明唔明啊？ 明啊，不过肥强你企到咁高有啲危险、啊，你落翻嚟先啦。因为飲食业有好多意外都系同跌倒有关噶， 肥强你听话啦，你落翻嚟啦。 吓，我企上张两尺唔够嘅凳仔度啫，上个雪柜顶攞啲嘢啫嘛。 都有危险噶，因为从事飲食业界嘅朋友，佢哋跌伤嘅原因大部分都系由于滑倒或者绊倒噶。如果要攞放喺高处嘅物品，就要用适合嘅工作平台，例如轻便工作台或设施进行离地工作。千祈唔好企喺箱仔或者凳仔上面，响高处度攞物件啊！ 啱啦，如厨房嘅地板更加应该要时刻保持清爽同埋干净，清走晒所有嘅垃圾同埋障碍物。如果倒泻咗食物或者系水咧，就要立即进行清理。肥强，前面有两滴水同埋一粒尘啊，唔该搞搞佢。 吓，有咩？姑妈，不如你换晒厨房啲地板啦，好似饮食业嗰啲厨房咁，嗱，改用呢个防滑街砖。 铺设地面，同时亦要设有呢个良好嘅排水系统，防止积水。咁咪唔怕地下有两滴积水，又要我抹咯，明唔明啊？ 我梗系明啦，不过啊，未换防滑地板之前啊，你帮我抹咗佢先啦。 肥强，唔好咁懒啦，你快啲着翻对防滑鞋，咁咪唔怕跣咯。仲适时可以帮 Sarah 抹翻个技巧添啊！ 啊，得啦，抹咗啦，你哋唔好再烦我，好嘈啊！ 肥强，其实喺厨房做嘢啲噪音，比起我同 Sarah 而家倾偈嘅声音仲要嘈啦，你都要注意一下啊！ 吓，真噶？咁点算啊？ 厨房嘅噪音主要咧就系嚟自煮食炉同埋抽风系统等。如果长时间咁样喺过量噪音环境之下工作咧，可以导致永久性失聪嘅。 Sarah 姑妈，你讲咩话？听唔到啊！大声啲啦！ 我话最好嘅保护听觉措施就系控制噪音嘅来源，而适当咁样保养机械工具就可以减低操作时候产生嘅噪音啊！ 点止啊！仲可以考虑用其他方法嚟代替高噪音嘅工序，同埋适当安排工人嘅当值时间，以减少持续影响工人等。需要时应该要佩戴适当嘅听觉保护器，听唔听到啊？肥强， 听到啦。除咗机器操作嘅声音外咧，其实呢啲机器咧，包括碎肉机、打蛋机同埋切片机等咧，同样潜藏住好多危险噶。如果喺呢啲机器嘅危险部分安装有效嘅护罩，咁啊相当妥当噶啦。 咦，我仲听到呢啲声音，其实我仲听到啊啲机器同我讲，叫肥强定期帮嗰啲机器清洗一下，保持清洁。不过肥强啊，你喺清洗啲机器之前嘅话，一定要将机器关掉同埋切断电源啦。 吓咩话？我唔明你讲咩？咩话？ 广东话嚟嘅啫，好易明，就系、是、员工一定要依照所受安全训练嘅工作守则操作。另外，当机器在操作状态的时候，任何人是禁止清洁机器的危险部分的。 Kylie， 你这句我就听得明白了。 Sarah 姑妈，我帮不到你清洁机器。 不紧要的，肥强，你这么年轻有为，你想做厨神，未学煮嘢食之前，我认为你更加应该要先全面学好饮食业在厨房工作的安全守则先，这样就包你周身都张张利了。 肥强，提多你一句啦，第日你真系巴闭到周身你都，到时要更加小心啊！因为刀伤喺饮食业都好普遍，常见嘅意外嚟噶，包括割伤或者系擦伤。不过将肉类去骨，有时亦都会引致严重意外。为咗防止呢啲意外发生，工人应该要戴上适当嘅防护手套，同埋着上防护围裙。 防护手套同埋防护围裙我都有啦，一阵我就可以磨你啲刀啦。 你磨你啲刀，谂住嚟做乜啊 ？Sarah 姑妈，你放心啦，因为身为一个厨神啊，佢嘅配刀系应该经常保持锋利嘅，同埋我就会用响适当嘅用途，唔会用嚟开罐头或者系撬开啲柜桶嘅。 肥强，你一定要妥为存放你啲刀啊！仲要好好咁保护刀锋部分。 放心，我知道噶啦。倾咗咁耐，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有啲肚饿，不如等我露两手，整啲好嘢食俾大家。你哋点睇啊？ 梗系好啦，因为我都真系有啲肚饿噶。 还掂都系啦，肥强，你顺便讲我哋知，你对饮食业其他工作安全有几多认识咧？ 冇问题。好，不如就等我讲我最熟悉嘅微波炉嘅安全知识。首先，微波炉一定要定期保养同埋清洁。防止微波外泄，仲要由受过训练嘅人员定时检查个微波炉。用嘅时候咧，一定要遵从炉具嘅操作指示。好，等我开咗个微波炉先。 吓，肥强，你唔系话整啲好嘢俾我哋食嘅咩？你做咩开微波炉啊？ 听住，因为我想叮住啲罐头俾大家品尝。 唔使叮啦。 吓，点解啊？ 因为我同 Carlos 决定叮走你啊！ 我哋两个食好嘢啦，拜拜。 喂喂，等埋我啊！ 饮食行业工作危机处处，跟足指引做个叻叻大厨。我是 Kylie 孔慧佳。 另外提提大家，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余四项元素，即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已于今年4月29日生效啦，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便扩阔了凡尘，能上自我的灯。我爱人，迷信到错世界旅行。谁爱我，我奋勇去同行，决你命运狂信。宇宙放逐我个人，才发觉我变了个人。情绪爆破过化作离尘。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你好啊 ，Doctor Eric 龙尾啊你。 哦，耳聋啊，真系。 Eric 啊，如果我有危险，你会唔会救我啊？ 梗系会啦。 我会，梗系诶，跳海做乜嘢都会啊。 照用兽医嘅方法救佢系嘛？系咪？ 系啦， 系啦， 我都觉得 OK 嘅，其实。 好嘅，好 ，Doctor Eric， 今日讲乜嘢话题？ 今日咧，我讲下，即系啲狗仔都会有精神病嘅，因为咧，其实有啲客都好 surprise， 我间唔时都会开啲精神科药物俾嗰啲狗仔嘅。 多多 Eric， 我想问咧，你所讲嘅精神病啊，定系情绪病啊，定系只系一段时间嘅唔开心咧、嗯？即系有严重嘅程度噶嘛？ 系咯，我谂精神病系一个好听啲嘅形容词，同你头先讲全部嘢都系包含咗喺呢个问题入边咧。好明显，你可以讲神经病啫、嗯。不过我谂精神病系。O、okay, K， 不過好明顯，精神病科都好一個好一個科嚟噶嘛，係、一個好多元化、好廣闊嘅科目嚟嘅。 你咪 要 轉介俾精神科嘅咩？ 係啦，大家都聽過，好似譬如即係精神講緊狗仔啦嚇、就同人有啲唔同啦，不過有啲嘢好似嘅。其實咧就譬如成嗰啲分離焦慮症啊， 一樣 嘅，係好啊， 等於啲小朋友 好惡噶，係好成日都廢啊，焦慮到爆，只狗成日都好緊張啊，甚至乎去到 depression 咁嚴重啦、即係去抑鬱咁樣啦，有啲係驚嘢啦，即係人都係有啲 phobia， 我怕密室嘅環境啊， 我只貓怕行雷， 怕係啦，呢個都係 phobia 啦，瞓唔著覺都可能 係啊。系啊，佢即刻揾地方匿噶，唔知点解。系啊， 但你而家所讲呢啲嘅所谓精神病咧，即系都受后天嘅环境啦、人物啦，或者改变影响。 人一样系，又有啲系先天嘅、有一部分系后天啦。 即系同人一样咯、 好多时都系先天有啲嘢，而后天啲嘢夸 张，引发佢。 引发佢就会令到佢呢一样嘢就发作出嚟啦，咁样。 今日我就拣一个讲，因为太呢个科目太广阔，一个几得意嘅就系强迫症。 吓，猫狗都有强迫症， 人都有强迫症噶啦，你哋应该听过啲故事。 有咩症状啊？佢哋？ 人就你听过好啲人哇，不停要去洗手啊， 有好多朋友 交代一定要攞翻屋企， 冇错 呢啲咁啊，系啦。猫狗其实咧，同埋唔止猫狗，雀仔都有嘅。 雀仔都有， 有噶， 雀仔都有，雀仔都有。咁样就系、是、你一咧就系、是、譬如诶，狗好中意追住条，就 追住条尾， 系啦，追得好神经嘅，唔系一次半次咁简单啦。猫咧同埋狗都会嘅，好轻舐自己嘅前手臂嗰度，即系你喺你个手同埋你个手踭嘅中间嗰度，就舐到都损晒。系啦，不过系零零舍舍嗰度嘅。有啲咧就。喺个狗嘅佢侧边啦，即系转个头去个佢个右边或者左边、就喺度啜，好似饮奶咁样嘅， 即系啜自己嘅身啊，啜啜毛， 系啜侧身啦，系啦， 哦， 嗯， 系啦， 哇，呢个动作比较辛苦， 系 咯，我 咁样 啜，OK，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症状， 系啦，但系有啲咧就系咧几得意嘅就系、是。会吠，不过系嗰啲好怪嘅，有 rhythm 嘅吠嘅，即系 woo 佢就唔系就咁乱咁吠嘅， 哦， 唔系乱咁， 有个 rhythm 嘅， 哦，系咪即系嗰啲好似话啲狗见到鬼咧就会，嗰啲系咪呢只？ 唔系嗰啲，唔系呢只，你见有嗰、个有个你头先扮都扮得几次啦， 系啊，我成日扮佢哋噶， 佢见到乜嘢啊？咁系， 同埋佢哋有啲声，佢哋真系会。 过嚟噶， 系、 嗯、啊。 不过我而家头先讲嗰个系完全系冇原因嘅，系、不停喺度唔知做乜鬼嘢嘅。咁、就另外一种咧，就系、我哋叫 fly snapping， 就系喺空中好似捉乌你记唔记得头先嘅旧时睇过啲戏咧，人攞筷子去捉乌蝇咧，佢、个口喺度咁不停喺度夹乌蝇咁咯，冇 口 嘅乌蝇嘅。 有啊。佢系咁样舐啦，咪舐舐舐舐舐咁样咯，就好似捉乌蝇咁样。系啊，有啊。 系啊， 我想问下 Eric 啊，如果佢真系即系食咗乌蝇啊，曱甴落肚会点啊？ 冇咩嘢嘅，大多数人都可以食咗落肚，大致上都你要撞彩嗰只乌蝇有冇啲古怪菌嘅， 即系有菌先有事。 消化咗。 不过头先你所讲嘅就冇乌蝇，佢即系好奇怪咁样， 系咁样， 系啦，或者追啲唔见唔到嘅嘢咯，即系唔系见鬼嘅，所以有啲人会误会系。 你点知佢？你点知佢唔系见鬼？ 系啦，有啲就系、是、会追影啊，即系追 有时你同佢玩嘅， 或者光影都会嘅。 诶，多多 Eric 啊，有时咧，我只猫咧会疯狂咁走上去上面嗰层，跟住就跑翻落嚟，咁呢啲系咪就系其中嘅一种症状啊？ 呢个就有时我就形容呢啲系只猫变即系、就是、有啲野性行为，即系无端端只猫会不过你讲得啱，有同猫有关咧，就系、是、一个你叫 hyperasia， 即系咩咧？只猫咧就系、是、好敏感嘅、你摸佢，即系你正常嘅猫系理论上中意俾你摸噶嘛、不过你摸佢有啲地方咧，佢就好似好顶。 好唔中意， 一定转弯咬你噶啦。 系啊，有啊，有啊，我有啊。 系啦，咁呢个系 abnormal 嘅，唔系正常嘅。正常一只猫系容许你摸 边度都得， 即系唔好大力啦。不过有啲猫系 hypersensitive to 你个触觉嘅。 哦，系咪因为嗰个地方佢觉得系你侵袭紧佢啊？即系你对佢生命有危险啊？ 哦，唔系噶，我直情系精神病啊嘛。你摸佢系好似你好大力划紧佢咁嘅感觉嘅。 哦，即系佢觉得嗰样嘢系好大力，好大力，但其实唔系，你只系细细力啫。 系啦，系啦，就个感觉好唔舒服，好似有少少似啊，你刮个喺黑板刮嗰啲声音咁咯。有啲人系敏感，有啲人唔敏感嘅。 系啊， 咁啊，不只猫就摸就比较即系，因为你唔系日日听到有人刮黑板啊嘛。不过就只猫就不停喺度摸。 头先你讲嘅话咧，多数咧都系发生喺猫身上喎。咁会唔会系呢一啲咁嘅情况嘅话，系猫会多过狗啊？因为佢比较 诶，呢个就猫多过狗啦。 系咯。头 先有其他啲就嗱，有一个猫问题就系中意食 咩 食布 即系胶袋，系啦，佢会见到有特别名称嘅叫 bit 噶，咁就啲猫咧系中意食嘅羊毛啊，食啲布啊，咬烂晒吞粒肚，咁有时会制造一个失常嘅情况啦。呢、个都系一个一个病态嚟嘅，做乜见到就忍唔到去做噶啦。 哦，但唔系只只都系，即系你而家讲系啲间中会出现喺某啲猫身上，系咪可以？ 系啦，唔系只只都系，只只系就死啦。呢啲精神病都好个别嘅啫。咁啊，头先讲雀仔就好兴就系咬到自己甩晒全身啲毛， 系啊，拔毛啊，系啊。但 系 拔毛系因为佢情绪唔好先会。 如果你见到一只雀仔完全全身羽毛冇晒啦，一可能真系神经病。不过好多时候因为只动物比较环境唔丰富，制造咗一个神经病出嚟。 系，好似话冇人同佢玩，佢会咁噶嘛？因为鹦鹉嗰个情绪系特别容易感受到唔开心噶嘛，系嘛？ 系，佢哋好醒目嘅，同埋好记仇嘅。你做咗嘢，佢唔中意一种嘢，一种即系好似我有只鹦鹉唔中意女人咁啊，因为佢细个接触过有个女人同佢做啲唔中意嘅嘢，咁啊佢就成世咁样。所以雀仔就好敏感一样嘢。所以如果你见到一只雀仔丰富晒啲毛咧，就大多数都应该你知道日常生活佢都开心嘅。 嗯，明白。 系嘅， 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咧，即系所有嘅动物都系啦，系咪？即系你毛发靓嘅，咁你都知道佢应该系健康啦。 有关系冇都几紧要下嘅，咁就话有啲猫咧就好兴咧自己切晒自己剃须 咩啊？点样整啊？点样切 自己 须？ 用肉爪又好，整状又好，不过就佢会即系搵办法咧就 整甩啲须啊 到佢嘅，系啦，啲须就啲硬嗰啲长嗰啲咧就断晒嘅。 但系 咁好笑 啊 ！Dorothy 系你而家讲所有呢啲咁嘅症状发生咗啦，其实作为呢个猫狗嘅主人咧，其实可以点帮啊？系咪都系 要 搵 翻医生嘅？其实 要睇医 生嘅，其实。永遠好似人咁樣咧，食有精神科藥物去幫呢啲嘢嘅。其實咧，好多人有啲問題咧，其實即係好多時候，特別香港中國人咧，有少少係即係精神病係一個唔好 忌諱嘅嘢，忌諱嘅嘢， 個個都唔認自己有或者咩嘢啦。不過咧，其實我有舊時有朋友有呢個強迫症嘅，佢第一次佢27歲第一次。佢完个 seminar 讲呢啲嘢咧，佢就自己发现咗自己有。佢就第一次去食药。佢同我讲咧，佢好似 即係成個人舒服曬，冇咗一種怪嘅感覺，佢成世以為係正常嘅。 哦，即係等於你自己傷風咳咁樣，你睇醫生啫嘛。你食完之後你咪好翻喎。 咪係咯，但係咪真係唔想被標籤咪精神病啊？ 但係貓狗冇所謂啦，係咪？貓狗會唔會啊？即係你會驚人哋標籤自己？唔會㗎嘛。 貓狗就唔會，不過貓狗啲人就唔知道係有依樣嘢，精神病係。所以原來有時舐皮膚係精神病，就唔係一定係皮膚病嘅。 但係 Eric 如果唔理佢會 係啊，我都啱想。如果唔理咁點？ 嗱，有咁啊睇頭先嗰啲嘢咯，有啲係嚴重破壞行為嘅，譬如佢咬咬波咬成散啲人嘅身上嘅啫，有啲就不停舐到自己損爛曬，咁都你見到佢痛噶啦，同埋唔靚啦嚇，所以咧就好多時精神科同一時間你可能要做埋啲我哋叫 behavior modification， 即係食緊藥，同一時間就用啲嘢改變個環境去減低減低依個趨勢。譬如咧，如果佢係舐自己，可能戴個燈罩，俾佢習慣唔舐一陣咁樣咯。 除咗食药之外咧，其实主人咧多啲关心啊、陪啊佢哋，帮唔帮到手？ 系啦，丰富啦。我认为好多呢啲，好似头先讲雀仔，如果长期唔开心，困住个笼唔放佢出嚟，佢可能会咬自己。你如果整到佢环境丰富，最接近佢大自然生态嘅，可以佢发挥到嗰啲大自然生态嘅行为咧，就呢啲嘢嘅机会率就低啲噶。 好，明白晒。 带佢出街大小二便啦。 知道，唔该晒，多谢 Eric。好啦，差唔多晏昼一点，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晏昼一点钟，我哋一阵间咧，全个二台啊，好多朋友仔啊，一齐有个大活动嘅，咁啊，听日再同大家讲下情况啦噃，好嘛？好，听日星期五十点钟啊，听日校长又同我哋玩游戏啦，又点唱啦，又车路的士，记得听啦噃。 好的， 好，约定大家，听日再同大家见面。 好，拜拜， 拜拜，提醒大家，今日天气都系不稳定啊，大连快啲出街啦，温度气温上到10度，86%，听日见。